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堡垒老师，欢迎堡垒老师。 大家好。 堡垒老师很有名啊，是国内的托福一姐，而且原来在新东方上过400人的托福大班课，对于托福的写作是非常的有经验了。今天呢，我们把堡垒老师请过来，继续给大家讲解作文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好句子。今天呢，如果听了节目大家记下来这些句子的话，就可以套用在您的作文里面。 其实大家也可以把它背下来，内化为自己的语言能力，上了考场可以举一反三。 这些句子呢，其实都非常的可以说是百搭的。它可以用在很多作文里面， 看着并不难，但是呢很有深意哦。 我们一个个来分解一下啊。今天呢，我们准备了5句可以用在作文里的话。 对，没错。 我们一句一句来看啊。首先第一句我们准备的好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乐队啊，是美国的涅槃乐队，曾经的这个主唱。 对， 涅槃乐队曾经把摇滚乐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让摇滚乐走上了美国主流社会。 对， 那么他的主唱叫做 Kurt Cobain， 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来分享分享啊。什么话让我们值得学习呢？ 请 Larry 老师为我们来读一下这句话。 I'd rather be hated for who I am than loved for who I am not。 这话呀呢就非常符合这个人物性格。因为这柯本呢，他是和猫王啊，这个 Michael Jackson 啊，列侬啊，这些人齐名的。他呢非常的有个性哈，不屈服于这个外界的束缚。他这句话呢就想告诉我们说，我是什么样的，我就会坚持做自己，就算你不喜欢啊，我也不会去改变它。那我宁可这样，也不要说为了要获得你的喜爱而做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所以 Larry 老师可以为我们再来读一遍吗？ I'd rather be hated for who I am than loved for who I am not. I'd rather be hated for who I am than loved for who I am not. 这句话可以用在写人物性格的文章中啊，比方说， 对，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词组，叫 would rather do。 I would rather do something than do something， 我宁愿做这个而不做另外那个事儿。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样做选择的这个题目嘛，像托福口语经常会问，是自己运动好呢还是一起运动好呢？你选在家办公呢还是去办公室办公呢？只要被问到的时候你说，我宁可做 A 我也不要做 B 哈。那我们带大家来造个句子好不好？ 我宁可做 A也不作弊，这最简单了。咱们来试一下怎么造句哈。I would rather be A than B。 可以， 就这么简单。 可以，可以。或者我们可以把句子再稍微说的再复杂一点，比方我说，我宁可通勤大老远去办公室办公，和我的同事在一起，我也不要一个人默默的孤独的在家。好，那么这句话呢，如果我们在说通勤的时候，首先大家会讲哈，因为有人一想就想到 commute， 对不对？如果你知道这个词当然很好啦，不会也不要紧，因为有一个更加地道常用的说法，我们可以说 travel all the way to your company or your workplace。我用 travel 这个词，它就可以表达这个去上班这个动作， 而且能够感觉你上班蛮辛苦的。 对，没错， 它有一个奔波的感觉， 是大老远跑去的感觉， 就跟 travel 了。一般 travel 都是到远的地方去嘛， 嗯， 所以你的 travel to work 了，那肯定是要通勤很长时间、很长距离的哈。 对，你就可以直接说 travel all the way to your workplace。 嗯， 嗯，那么还有呢，为了什么去上班呢？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话里，有一个介词，它可以表达这种为了某个目的哈，哪个词呢 ？For。 对，没错。 For 它就可以表达一个目的了啊。所以，比方说，我说是为了有同事的陪伴哈，陪伴呢，这个词和公司是同一个字也。 Company。 对，没错，你就可以直接说 For the company of my colleagues。好，那么在家办公呢，我们可以说 work at home， 是没问题哈。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这个补充一个语言点啊，大家知道通勤那个词既然是 commute， 那如果我在前面要加个 T 打头的前缀，这个前缀可以表达的是一种远程，像我们在说电视、电话、电报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前缀， 就是 tele。 没错， tele 它表达的意思就有这个 远距离的、 oh. 所以下回如果你要说在家办公作为一个名词的话呢，就直接说 telecommuting Telecommuting， 对，动词是 telecommute， 就是你在家里面远程的跟公司进行一个连接。 对、 啊、 所以在家办公就是这个字了， 或者说是通过电讯信息。 对，像我们说 teleconference 是电话会议嘛。 对， 嗯，那么 telecommuting 呢，就指的是在家办公。其实我在这里还特别想要说明一下，因为很多同学觉得说这个词好是因为我不认得，因为我不认得所以它会更高级，更高级所以我想用，但这样很容易会用错的。因为大家要晓得哈，就是词频越低呀、啊、什么叫词频呢，就是用的频率越低呢，在二语习得者的眼里感觉越厉害，因为越不认得嘛。 嗯， 但事实上词频越低的词，它语境一定越特殊，搭配一定越狭窄。所以你看，像老外可能在讲话的时候会说今天中午我们去用膳吧，他觉得好厉害 啊。呵呵， 但其实你知道用膳它的词频低人家是有道理的， 因为它不怎么用。 对，它是有特殊语境的， 只有在这种官方的文书中。 但是我们同学作为英文的二语习得者，他很多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偏见，觉得越不认得就一定越厉害，所以他看到 telecommute 觉得哇好厉害。所以我想在这里要澄清一下，教你这个词不是因为你不认得所以想要鼓励你使用哦，而是想告诉你说好的表达呢他会用的。举个例子，比方我说去年夏天我去很远的地方给那里小孩上课，我不要他们的钱，这样讲话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文采的人，因为这是 baby Chinese。 那如果你让我要来讲就两个字嘛，就是支教。你看支教两个字它会非常的简洁，但是你把意思概括得很清楚。那如果我要说在家办公，本来我只会说 work at home， 但现在呢你可以用更加确切一个字来表达，它叫 telecommuting。所以教大家 telecommuting 呢，是想告诉你有更加确切的这个表达的说法啊，大家知道一下就好，好吗？ 嗯， 好。所以刚才我们刚刚这句话，我想要考一考 Larry 老师，来帮我们来造个句子吧。 好， 我宁可大老远的跑去上班，然后能够有我的同事来陪伴我，我也不愿意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在家里。 I would rather travel all the way to work for the company of colleagues than stay at home alone。 嗯，好。所以刚才我们学了一个句型，就是宁可做这个事儿，也不做那个事儿。 嗯 嗯。那么今天这句话呢，除了想要跟大家这个学习一个句型之外啊，这第一句话其实也是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 insight， 一个见解啊，就是我们做什么事儿的时候都要懂得悦己，就是你还是要懂得要去做自己，对不对 ？Be authentic，、嗯、 满足自己，你才会更有动力嘛。 没错，没错。嗯、像 authenticity 这个词啊。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名词，就如果我能够赠予同学什么的话哈，很多人经常会说感觉不自信啊， public speaking 的时候总感觉自己这个容易舌头打结啊，容易犯怵啊，会有这 stage fright， stage fright 就是我们说的叫怯场嘛。 嗯， stage 是舞台， fright 呢是来自于 frighten， frighten 就是使某人害怕嘛。 嗯， 那 fright 是它的名词哈，所以经常有人会有 stage fright， 会有这种怯场，会有这 stammer， 可能会口吃啊，就紧张说不清楚。其实呢，就是内在呢，它缺乏一些这种自信心。那自信心来自于哪儿呢？就这句话就可以很好的告诉你哈，就做自己 ，be authentic。 嗯， 当你能够 ，I'd rather be hated for who I am than loved by who I'm not。记住这句话的话，那你下回走在人群当中，你就会 glow， 会闪那个光芒。嗯，因为你愿意做自己啊。 做自己，用这句话来表达是最好的啊。再来说一遍、I'd rather be hated for who I am than loved for who I am not， 就是我要做自己哈、啊。好，那么用这句话可以用在你平时跟别人交谈中啊。如果你遇到一些你不开心的事情，你不想做，你就可以说这句话啊。我不喜欢成为别人心目中喜欢的那个样子， 对， 我想成为我所喜欢的那个样子。 对，要做一个有态度的人。 是的，是的， 嗯，很好。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内的托福一姐，原来在新东方学校上过400人的大班的堡垒老师。今天呢，我们把堡垒老师请过来，继续给大家讲解作文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好句子。 其实大家也可以把它背下来，内化为自己的语言能力，上了考场可以举一反三。 哎，那么我们今天其实带来很多非常好的句子，都是有关于自我修炼的哈。下一个句子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哎，比较短，我来读一下哈。叫 climb mountains not so the world can see you, but so you can see the world.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翻山越岭的目的不是为了别人的目光，而是为了要享受这一路的风景。这里呢，大家刚在听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Larry 老师在讲的时候有重读到 not but，不是为了这，而是为了那。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二个句子和第一句很相似，也是在澄清我的一个立场和观点，对不对？我们可以给大家造个句子。这次由 Larry 老师来出题，我来翻译吧。 读书不是为了谈资，而是为了丰富自己。 很好哈。如果我们要说谈资的话呢，这个其实有同学会觉得有点困难哈。所谓的谈资啊，其实就是一个 topic provider， 这个是一个英文的说法，就是说能让你跟别人在对话的时候有个话题，能够提供一个话题，那么这个就叫做谈资 topic provider。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可以说read not so you have a topic provider but soyou can enrich yourself。 哎，你不是为了话题，而是丰富自己。 enrich 这个单词也特别的好，我们可以看看 enrich yourself。 对，没错，这个词它是有一个 en 这个做前缀哈。这个前缀就很有意思，它表达一种使动的含义。它放在很多形容词前面，就可以使一个本来形容词变成了一个动词词。 有很多，我来举个例子，比方说 enable。 对，很好，我自己能是 able， 它使我能，让我能，叫 enable。 但大家用这个词的时候一定要想一听它的用法哈。能让某人做某事，它是怎么搭配的呢？enable somebody， 使某人有能力，就 enabl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非常好，它只能跟 to do。 我们可以给大家造个句子嘛，比方说出国我就能够认识好多人啦。 So going abroad can enables me to get acquainted with a lot of people。 很好， get acquainted with， 或者你可以直接就是说 meet people。 Going abroad can enable me to meet a lot of people。 那如果你想说是来自于各行各界不同的朋友，你还可以再加一个 from all walks of life。 非常好，那我们完整来一次。 So, going abroad can enable me to meet a lot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非常好。所以下回你要说任何做利弊分析，说这事儿好，那能让我怎么地，都可以说 enable somebody to do。 比方说听节目可以帮助我学好英语。 开拓眼界。 开拓眼界啊、你可以说 listening to this Our show, program. This program、can enable me to broaden my mind and help me to learn English better. 是。 OK,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单词啊， 对， 可以造很多句子。 除了 enable, 除了 enrich, 我们还可以再说几个呢。 也是 in 开头的是吗？ 对啊，你看大叫 large, 那扩大呢？ enlarge? 对，非常好，像扩大词汇量我们就可以说 enlarge one's vocabulary. 非常好。还有我们还可以讲说那使你有勇气，就是鼓励你做某事咯。 To encourage. 对，没错，所以 encourage somebody to do 就鼓励某人做某事。 哦，我一直都不知道，原来它是有前缀的这个造诣在里面的。我一直都是 encourage 整个单词这么去背的。 对，没错，所以英文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按词根词缀去记，能够拓展的更多。 那像这个 ensure 可以吗？ ensure 也行。 当然，当然。 sure 是确定的意思。 使你确定。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哈。所以刚才我们把这个句式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剖析 ，not。But 不是而是的意思哈、那么这个句子里呢，我们再来回头再重新看一下哈。当我们在说 climb mountains 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表达的是一个 metaphor， 生活中的一个暗语，对不对、 对，它不是让你真的去攀爬一座山、而是暗指一件困难的事情。 没错、因为生活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 challenges， 那下回如果你要说Take on a challenge， 就表达你要去应对，你要去啊战胜一个困难的时候哈、你就可以把比喻作为是在 climb a mountain。 就是勇攀高峰。 对，没错。那我们在攀高峰的时候，大家都有经历哈，这个好走的都是下坡路，对不对？ 对。 登山的过程虽然很痛苦，但是呢，它这个呢是能帮助你 rise above， 能帮你越走越高的。 是的。 好，那么这句话呢，它所告诉我们就是说，在克服困难的过程里啊，你的心态要摆正，不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Larry 老师？不应该的心态是？ 不应该的心态就是 ，the world can see you。 什么？为什么他要说 the world can see you？ 就是让全世界看到你。 事实上，它在这里是一种 literal meaning。其实 the world can see you 就意味着是说，为了让别人能看到你。这里的一个心态您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吧。很多人他比方说有的人他选择这个华丽的服饰是为了要获得别人的 admiration， 他是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的一个 回头率但有些人呢，他选择这个只是因为 feel good about herself， 就是感觉自己开心了就好了。 对呀，对呀，所以这句话其实跟我们在讲的呢，就说 climb mountain， 当你在应对挑战的时候，你的心态要记得哈，不要去想说别人怎么看，不要说为了获得别人的什么样的评价，活在别人的评价里。 对 对 对, 对， 而是你的目的应该是 you can see the world。 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我们再读一下， 好啊， 让大家好好记一下哈。 啊、 他说 climb mountains。Not so the world can see you, but so you can see the world. 不是让世界看到你，目的不是这个，而是为了让你能够看到整个世界，所以你要去勇攀高峰。 对、那当我们在说 you can see the world 的时候，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在造句的时候跟大家讲说开拓眼界啊，重要的是你丰富了自己啊，还记得这些表达吗？ Enrich yourself， 或者 broaden your horizon。 非常好哈。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内的托福一姐，原来在新东方学校上过400人的大班的堡垒老师。今天呢，我们把堡垒老师请过来，继续给大家讲解作文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好句子。今天呢，如果听了节目大家记下来这些句子的话，就可以套用在您的作文里面。 其实大家也可以把它背下来，内化为自己的语言能力，上了考场可以举一反三。那如果我们要说开拓眼界，我们其实有些其他说法吧。 开拓眼界，broaden one's mind。 可以没问题。或者其实我很简单，就说Open your eyes to something. Open your eyes. 对，老外就这么说。对，就是 open your eyes. 那如果你要说的是开拓眼界看到了什么的时候啊，它这个 to 是一个介词来的，所以你可以说 open your eyes to a bigger world. 看到大千世界。 睁眼看看这个世界吧。 对，没错。还有我们要说开拓眼界，你也可以说 open up opportunities. 就是打开 open up opportunities， 打开机遇的大门嘛。那么如果我这儿是说机遇大门，下回你要说开拓的是我的职场，那我可以把这 opportunity 可以换成 job prospect。 job 就工作， prospect 就是前景。 对，没错没错，所以工作前景就是 job prospect。 很好的一个搭配哈。原来我们是准备了5句话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呢，今天只能讲到这儿了。 没关系，还有下回。 没错，下次呢，我们再把余下的那2-3句话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吧？那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复习总结，把今天的这部分内容给大家梳理一下知识点。 好。 第一句话呢是 I'd rather be hated for who I am than loved for who I am not.I'd rather be hated for who I am than loved for who I am not.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就告诉了我们要敢于做自己，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 I'd rather be hated for who I am than loved for who I am not. 非常好啊。另外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Climb mountains not so the world can see you, but so you can see the world.Climb mountains not so the world can see you, but so you can see the world. 这句话 勇攀高分，不是为了让整个世界看到你，不是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是为了你能够看到整个世界。 对，摆平心态。 其实2句话不是很难哈，没有什么太多的生词。但是呢，如果能够记下来这句话的话，用在你的作文中，甚至用在你的口语表达中，都是非常加分的。 因为这些这个你读的文字它质量越高啊，它潜移默化就会影响你自己的这个造句和行文的风格。所以非常建议我们听节目的同学一定要准备一个小本儿，以后就专门用来记我们每天给大家讲的内容。 没错没错，而且不难呀，都是认识的单词。 对， 但是往往是这种直白的单词， 它可以 work wonders， 它可以有 产生大效益啊。 对， 好的，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对大家的英语学习，像托福、雅思的写作有所帮助和启发。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和我保持联络，微博可以搜索堡垒教你写啊，大家可以收获到更多的语料。 对，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在微博上面，我们也可以收集这一些问题，在节目里面进行一一作答。 对，可以，没问题。 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Thank you.